今日是2021年的9月28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85日了。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上个礼拜呢快必的老友 SB 落了船之后即刻就去荔枝角探他。可惜发生了超红 2.0 的事件他摸门钉。23号在西九剧院快必在金鱼缸入面大家亦都是圆悭一面的。今日 SB 再尝试闯关 ,9 点半到达登记在 counter 前面实在有啲忐忑上心下心咁样。究竟入唔入到去呢好彩职员好快搵到佢个名字今日呢就係排100号嘅啱啱赶得切第二批一登记完就即刻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啦。喺等候室入面呢 ,SB 都撞到一啲嚟探访嘅亲友同佢打招呼加油嘅。再尝喺探访等候室嘅滋味既熟悉又陌生不过呢佢坐咗一阵未够十点正就竟然听到叫 number, 真係超级畅顺超快。快必今日呢就喺四号窗喎又系喺四号窗喎。咁 SB 行到入去呢都仲未见到快必嘅踪影跟住呢佢就飞咁快咁样喺右边闪入嚟啦。可能佢又走咗去前面照镜呢7-8个月冇见面啦两位人面依旧情怀隔世计时器一起飙。他们即时就互相问候都是赞对方咦气息不错啊你。两个都是企住起身倾偈的互相望下研究下哪个瘦啲。快必就说自己由165磅变到140而家呢少少反弹 ,147 磅。SB 就说快必最瘦的时候真是轻过自己的他一直都是维持着142磅。而家落咗船呢肥返啲啲咁他好认真咁讲啦。而家呢都是我瘦啲嘅。咁喺呢一方面呢快必真係冇得反驳咁唯有继续努力啦。快必就话俾 SB 听啦荔枝角嘅船员呢对于佢能够落船大家都觉得非常之惊喜感到非常鼓舞嘅。咁加上加拿大籍嘅慢慢州都能够顺利返去祖国啊咁更加系一支强心针啦。咁佢话呢有个船员呢听到 SB 可以落船嗰一日呢就同佢讲啦。 咦喂咁查实我都有机喎我同阿 SB 啊情况差唔多先嘛佢係立法会议员我又系佢係党主席我都系佢收晒声又退党我啊仲退得早过佢啦。 快必就话啦唉你仲用 law 直嚟諗嘢嘅证明你系掂嘅不过你个 law 呢系直嘅 ,SB 呢系乱㗎喎。SB 呢真系俾阿快必激死咪咁鬼衰啦讲埋啲咁嘅嘢。咁快必话喂吹下水讲下笑啫如果唔系日子仲难挨啊。党媒之前出过一篇报道啊话有两位船员将会转做污点证人喎以望可以减刑。咁佢哋睇过啦都话啲内容系老作嘅居多㗎啦。目的就系制造更多嘅矛盾。就好似全宇宙最准嘅灯神啊喺度谋猎 SB 同政府讲掂数。而家反而呢最撑喺佢口中话系迂走嘅快必喎。快必听到就反晒眼啦反到上太空添啊真系。人哋系编剧嚟㗎嘛作古仔同党媒一样咁劲囉。而家香港嘅公民社会呢逐步被瓦解啦。快必话其实系中共想重塑香港公民社会。咁快必同 SB 讲啦有一日公民党嘅代根首领嚟探访啊。佢问首领喂 ,Alan 哥啊你哋公民党几时改名做公民社会党啊咁佢就笑笑口啦快必又再抢白啦佢就话喂不如加埋社民联合拼做公民社会民主连线党啦。咁首领继续系招牌笑容好幽默咁样回应嘅快必啦。 喂唔争再加埋你哋咁咪公民社会民主连线人民力量囉。 喂系囉死剩总炒埋一碟重塑公民社会啦都系互相嬉戏一番啫大家继续以幽默抵抗极权嘅。快必话收到一啲来信不过呢就唔係好清楚个名啊实在太料啦签名签得。但呢位朋友讲呢100毛访问咗一个喺西贡放风筝嘅人佢叫 March, 佢睇到嗰篇报道觉得 March 系高人同佢放嘅纸鹞一样咁高。另外一位呢冇署名嘅朋友就讲到 Silent Disco 啊咁嗰啲参加者呢就带住耳筒听 DJ 打碟然后呢就揈下揈下咁就跳舞嘅好过瘾嘅俾钱人哋入去做观众都值得㗎喎就好似一啲睇到所谓灵恩教会嘅活动咁样好过瘾嘅好好睇嘅。 有一位加拿大嘅基督徒自己有写满咗一张 A4 底面嘅信俾佢。佢话而家睇紧莫特曼30年前嘅神学作品，居然一啲都唔觉得 out。呢本书原文咧就系德文嚟嘅。佢话迟啲想日本德文同埋中文版对照，用嚟自学德文。喺 Terminal 里边嘅 Tom Hanks 都系咁样学英文噶咋。嗱，今日咧就系928，快啲问大家928系咩日子啊？仲有冇人记得呢？唔记得日子，冇记性，我哋就会成为无主孤魂。唔记得历史，我哋将会世世代代为奴。记住啦。咁咁耐冇见啦，想讲嘅说话仲有好多，无奈时间短暂啊，15分钟嘘一声咁就过咗啦。准备离开嘅时候呢，隔离嘅船员呢 ,AY 都经过，见到 SB 亦都好亲切咁样打招呼，快必同 SB 临走之前呢拍拍窗口为对方加油嘅。还押超过一年啦，相信大家仍然会挂住快必嘅。有时间嘅话多啲写信俾佢做个笔友啦。你哋嘅所见所闻所想最好就同阿快必一起分享啦。来信可以寄去人民力量嘅会址，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7。若果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咧，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噶。除咗35+案，快必咧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啊！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咗1年嘅时间啦。诉讼之旅长路漫漫，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所以请你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 同埋多啲 share 出去。喂，仲有师叔，佢喺赤柱都系需要你哋嘅支持噶 ，patron 一样要 subscribe 啦，撑佢哋，多谢晒。喂，仲有啲后记今日吓，嘟，唔好行开住。日头咧真系唔好讲人。SB 离开荔枝角嘅时候，就巧遇三顾快劳嘅主角超雄，佢啱啱准备入去探望手足。SB 笑住咁话：超雄个网门钉纪录咧，仍然系未有人打破到嘅。喂，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再见。